我是潘蒲谦，为 Nebrifos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一第二十二。寻西山隐者不遇，作者幽惠。绝顶一茅时，直上三十里。扣关无同仆，窥室为案机。若非跟柴车，应是钓秋水。差池不相见，闻面空仰子。草色新雨中，虫声满窗里。及之契幽绝，自足荡心矣。虽无宾主意，颇得清静理。兴尽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。读完了 Nebrifos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